第66集。作为地府的一份子，我下去简直不要太容易。不过也好久没回去了，找不到命运部的联络点，还得翻一翻，自己看看那些古老的能下去的法子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我终于站到了地府门前。在人们的印象之中，地府应当是黑黝黝的，是魑魅魍魉横行的，然而根本不是。地府的大门与整体建筑全部都是白色的，纯白色，用上好的汉白玉雕制而成，门口还有两只石狮子。说是石狮子倒也并不确切，是两只上古神兽谢志。虽然是石像，却是混合了开天辟地头两只谢志的血，是有一丝他们的元神在的，用来威慑心术不正之鬼。左边那只先跟我说了话，流氓似的吹了声口哨。 哟，小黄历，看见新来的判官没？那叫一个俊，好看。听说他挂职挂了几百年了，这第一次来。 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。谢先生，那正是在下的夫君。右边那只发出了一声低吼，显然十分不满意。 啊，你这么一说，忽然一点也不俊俏了。几百年不来上班，也不是什么有正事的人了。哎，莫要下嫁与他，我给你安排安排老龙王的第38代玄孙，贼带劲了啊！ 我哭笑不得的刚要说不用了，谢谢，就见到地府的大门打开了，乌贤蝉垮着张小猫皮脸从里面走出来，不高兴地问道：“ 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让你在家乖乖等我吗？” 我连忙挽着他的胳膊往里走。盲生，我发现了滑点。我跟你说，我发现我们好像被调虎离山了。他显然满脸不快乐，还在惦记着刚才谢志要给我介绍什么老王爸的玄孙的事。 嗯哼，调猫离山？调我离你干什么？就为了让你追下来，让那帮老东西给你介绍老王爸的玄孙吗？ 我急忙垫起脚尖亲了亲他。嗯，不是啦，我觉得是牛头想要帮小慧妈妈逃跑，所以才会放了恶鬼，让你下来处置，无暇分心呢。 你说的倒有一定的道理，老婆，我已经抓住了牛头，这次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了他，甚至连何元君他们也要一起挨罚了。 这么严重？我是个护犊子的，不认识牛头，却很为哥哥弟弟担心。乌贤蝉摊了摊手，满脸写着绝望。 超级严重的，地狱空荡荡。 我好悬没有直接晕过去。妈的，为了打掩护，象征性放一两个也就算了，放没了是什么意思呀？因为点啥呀？ 都放了。 我小心翼翼，心里存着万分之一的念想。乌贤蝉带着我走上了电梯。 18层空空如也，我带你去看看。 必须要承认，地狱里面的装修也是非常的好，就像是一个平凡的地下城市。地狱周围起着小楼，因为空间是虚无的，所以并不会产生拥挤。再往里就是鬼门关、忘川河、轮回道、奈何桥，还有生门。地狱是一个18层的小楼，有电梯，方便关押罪犯。前17层都很热闹，毕竟是在赎罪，不能让他们过得过于快乐，偶尔会有惨叫传来，直到最后一层，鸦雀无声。往生间里跪着一个黑色的身影，很虔诚，伏在地上，动也不动。乌贤蝉冷漠地说道：“ 抬头，真正能审判你的人来了。” 不敢当。我嘴上说着不敢当，却又坦然又自信地坐下了。笑话，我不敢当，谁敢当？我可是命运部的母册里唯一成精的司命。 明大人，我有罪。 牛头毕恭毕敬地叫我， 仍然不肯抬头。我尽量温和地说道，哼，我知道，除了协助卢慧芳逃跑，你打开十八层的理由还有什么？我开门见山，不愿过多与他周旋。你给你的同伴施展了锁舌咒，你这是背叛。他见我直接问起了这事儿，一肚子托词，一时之间竟然没说出口，只是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，喃喃说道， 我这地狱不公平。 你放走了多少鬼？ 回大人，三只，整个十八层就只有三只鬼。 他又伏下身去，不肯再看我的眼睛。其中有一个是卢慧芳，对吧？我并非是贸然猜测，不过吧，这世间之事有因必有果，我身为命运因果的掌管者，自然是知道一些事的。 这不公平，大人。 他不接我的话茬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小声，有些神经质的念叨，那你先来说一下哪里不公平，我来听一听。 十八层之内关押着的三个人都并非罪大恶极之辈。 牛头似乎不愿称呼他们为鬼。你知晓他们来到这里的缘由吗？ 他们自会与我细细分说。我不明白，大人。 那当真是细细分说。他们关在这里，自然是要一遍一遍地与牛头马面讲自己的故事的。哼，好，那你给我讲一讲，这几个人都是什么人啊？因为什么来到这里的？说给我听。他开始讲述这三只恶鬼的故事。 第一个来的是一个厨子，他15岁就开始学厨师，18岁掌勺，一直到55岁，他没有做过除了厨师以外别的职业。他来的缘由是因为做饭吃死了人，所以才被发送到18层地狱来。 哦，听起来罪不至此。他得到了肯定，抬起头来看着我。 第二个是一位老师，他说他来的理由是因为给学生进行额外的课外辅导。 哼，这罪名听着挺可笑的。第三个呢？他斟酌了一下用词。 第三个是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，他来的理由是没有照顾好孩子。 好，这是你听到的对吗？ 是的，大人，我也斗胆去查了他们的生平，与他们说的并无太大出入。 他恭恭敬敬地说道。第一个厨师，他做饭吃死了人，是因为他喝多了酒，把粉末状的老鼠药当作淀粉用来包裹食物，导致全班53个孩子全部身亡。其中有两个孩子的家长在去往医院的路上两车相撞，当场丧命。这4条人命仍然记在他的身上。你觉得他冤枉吗？53个孩子，53个家庭，牵扯出的是数不尽的人和事儿。他能在18层赎罪，已经是他的福气了。要是让我来判的话，他就该死上这么多次来偿命。只可惜我只是一本老黄历啊，没有这样的资格。牛头猛然看向我，我盯着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。第二个，那个老师，他说他给学生进行额外的辅导，对吗？他的辅导并不免费，需要孩子们用身体来偿还。男孩子、女孩子、大孩子、小孩子，单亲家庭的孩子、富足家庭的孩子，其中还有那么几个，到现在都在医院里。你说为什么？他们只要一闭眼，就能看到老师丑陋的身体还有下面，只要看到棍状物体，就能想起自己老师那根东西在自己嘴里进进出出。只要天一黑下来，就是他们噩梦的开始。你明白吗？他似乎想反驳我，摇了摇头，却不知道说什么。地府给你们看的东西，全部都是美化过的， 阎王大人觉得你们在地府当差已经是非常的委屈了，不愿意让那些东西脏了你们的眼睛。你呢？他的呼吸急促起来，艰难地问道。 我那风娘呢？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人。第三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，没有照顾好孩子的罪名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方娘，她没有照顾好的是别人的儿子，她是一个自己只能生女儿的人贩子。这下别说是牛头，就连巫贤臣都是嘎的一下愣住了。